一代。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这些年依然有一些人会被所谓的天上掉的馅饼砸晕了头，贪了小便宜吃了大亏，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无奈的故事。 现在这些骗子呀，真是怎么那么讨厌呢？哎，就知道占老人的便宜。哎呀，真是没辙呀。哎， 怎么了？谁被骗了？ 我们楼下的邻居，哎，就是头两天的事儿。哎呦，闹得是鸡飞狗跳，四邻不安的。 那他是怎么被骗的呀？ 哎，这就说来话长了。这不前天一大早呢，我还没起床呢，我就听见楼下呀有人在那吵吵。哎呦，大吵大闹的，我心说这什么事儿啊？得了，这人家家的事儿咱也不方便去劝是吧？我就想赶紧我再睡一会儿，再睡个回笼觉。结果啊，楼下一电话打过来了。 楼下给你打电话 啊？是啊，就是吵架的那家人啊。我跟这家人呢是老邻居了啊。我跟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小凯呀年纪差不多，平常呢我们也经常走动。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下楼去看看，说他妈呀干了好事了。我撂了电话，我就听见小凯的那个吼声是越来越大，赶紧我就下去看看吧。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什么情况？ 好嘛，我一下楼啊，我就发现楼道里边堆了三大包那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那小凯呀正指着他妈妈，指着鼻子在那骂呢。哎呦，说的很难听啊，居然说让他妈赶紧滚。你说这 还，哎，这可就过了啊，怎么能跟亲妈这么说呀？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 我也去问了，小凯就指着那三大包麻袋呀跟我说，说他老妈呀早上就出去那么一趟，你看看买了三大包东西回来。 都什么东西啊？ 嘿，就是一些家用电器呗，而且那牌子我听都没听过。 嗨，这个肯定是碰上卖假货的给忽悠了吧。我也听过这种事儿，现在有的骗子就是喜欢拿这种三无产品去骗老人。 要是有这么简单呀还好了呢。 啊，还有更复杂的呀？ 哎，主要是小凯他老妈呀已经被洗脑了。我跟小凯都说了，说这是假货，可是他老妈呀根本就不承认，还打开一麻袋。哎呦，把里边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捡出来，还跟我介绍呢，什么蚕丝被呀、压力锅呀，还有个足浴器，好嘛，就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说在家里呀都用得上，而且人家说了，说我花的是自己的钱，让我们别管他。 哎呦，这说着说着，这母子俩就骂起来了。我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就赶紧劝吧，说你们二位啊别在这儿说了，是吧，这街坊四邻听见这也丢人呢，有什么话进屋说吧，别在楼道里大吵大闹的了。可是小凯啊他坚决不肯，他说了，人可以进门，这些买的这些破东西啊一个都不能进。他拦在门口跟我讲了，说他早就劝过他老妈了，千万不要随便听外面的人推销啊，可是老太太呢就是不听，所以他真是气急了，竟然说了这些东西要是进屋啊他就去死。 这话说的也有点夸张了吧， 这不是在气头上吗？ 哎，不过说起来这些东西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小凯跟我说了，这三大麻袋啊花了1000多。 1000多？ 嗯， 不过这么多东西好像也不太贵啊，就当是交了学费，吃亏买了教训，下次让他妈长个心眼不就行了吗？ 小凯他老妈也觉得1000多呀不算贵，还委屈呢，说这么点钱自己就不能做主了，而且你看看啊，人家这东西是真好啊，不好他也不会买呀，就算他现在转手卖给别人，哎，别人还抢着要呢。他还说了，你不是让我走吗，行了，我这就回老家。我一听这话赶紧把他拦住了，我跟你说呀，这家还真不能少了这老太太，她要是真走了这家就完了。 这话怎么说呢？ 哎，其实小凯他们家呀也是真挺难的，小凯他爸呀已经得了重病了，眼瞅着这日子也剩不了几天了，瘦的呀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床都下不了了，外出都得靠人推，谁推呀，就小凯他老妈推轮椅呗。 那小凯呢，他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就不能帮忙照顾一下？ 还说他呢，哎，他呀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自己走路都不稳当，也干不了重活，而且去年呢他也生了场大病，做了个大手术，也是刚从生死线上爬回来的。再说小凯他媳妇儿，好巧不巧的呀，去年还查出了乳腺肿瘤 啊， 哎，幸好是良性的，但也刚做完手术啊，还不到3月呢。 哎呀，这一家子呀怎么倒霉都倒到一块儿去了呀？ 所以说呀，这一家人呐，身体健全的就剩下小凯他妈了。哎，现在每天洗洗涮涮，一日三餐，还有小凯他爸定期去医院做检查，都得是小凯他老妈在操持。说句实在呀，老太太真挺了不起的。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也挺能理解为什么小凯那么生气了，毕竟家里这么困难，这1000多块也确实不是个小数。 没错，这些年呢就为了这小凯和小凯他爸治病，家里的那点积蓄啊早就花光了。过去呢小凯还开过一家诊所，可是啊自打他自个儿也病了之后呢，这家里就坐吃山空了。现在啊他们也都是东挪西借凑合过日子，之所以能挨到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小凯啊有着亲妹妹，哎，命不错，嫁了个好人家，人家亲家家底厚，据说有上千万的资产呢，多亏有这个妹妹救济，哎，小凯他爸呀才能多活这么些年。小凯的病也是靠他妹妹的钱给治的，至于小凯他老妈买那些破烂的零花钱呢，其实也都是女儿给的。小凯呢，哎，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毕竟妹妹都是嫁出去的人了，成天这么接济娘家人，人家丈夫公婆那怎么可能不烦嘛？可是他老妈态度完全相反，觉得我花闺女的钱那就是花别人的钱，根本不心疼。 这个想法其实有点 哎，所以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僵在那儿了。总之啊，这小凯是死活不让那些东西进门，他老妈没办法了，哎，就给他侄女打了个电话，因为他侄女呢开了个小商店啊，想着呀能不能把这三大麻袋送到那个店里边帮忙给卖了。可是你想啊，这杂牌货呀谁愿意要啊，所以人家侄女啊直接婉言谢绝了。小凯呀，呵，这回得志了，哎，跟看笑话似的看着他妈。哎呀，最后啊还是我想了个辙。 什么辙呀？ 我说这样吧，我说凯子阿姨你们也都别吵了，不行的话呀先把那些个麻袋呢放到我们家地下室得了， 啊，是这么回事。当时啊，我家在楼里边租了个小地下室，也就是六七平米吧，其实已经塞了不少东西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就这三大麻袋啊，差点没塞进去呀。说我们往地下室搬的时候，小凯他妈还不放心呢，哎呦，一路在那儿嘟嘟囔囔的，说小心点啊，这都好东西。哎，我心说了，您这些东西白给我都不要。 哎，老年人嘛，自尊心都强，估计啊，他也知道上当了，就是嘴上不承认。 还真不是 啊， 我跟你说，老太太是真的相信哎这些货的质量。我把那些麻袋里的东西啊，一样一样拿出来的时候，他还夸呢，哎呦，说得头头是道的。不过呢，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三大麻袋这东西啊，可不老少呢。我觉着1000块钱恐怕真下不来。要真卖这么便宜啊，哼，估计谁也不敢买。 你的意思是？ 我就趁着小凯不在呀，问了老太太一句，这些到底多少钱？阿姨，您跟我说实话。没想到老太太还挺得意，哼，我花了3300。 什么？ 我跟你反应一模一样。哎，就在这个档口，小凯来电话了。他说呀，他刚才问了一个当警察的同学，看看这事儿能不能立案。那个同学就问到底被骗了多少钱。我一听，那这咱得说实话呀，我想都没想就把3300的数给报了。哎呦，这小凯那边立马就炸了，他说1000好歹还能商量，要是3000呢，他连门都不想让他妈进了。说去年老太太就买了个假瓷器花了好几百，今年又买了这些破烂，哎呀，他连这个妈都已经不想认了。 嗨，这亲妈该认还得认啊，你们得给老太太讲讲道理啊。 哎呀，主要是啊，哎，他这老妈呀真不像是能听进去道理的人，而且他好像一点都不介意儿子这么骂他。听着电话里小凯在那吼啊，老太太还说呢，说你看看，不能讲真话吧，我花我的钱碍着他什么事儿了？ 可是不管是谁的钱，这也不能乱花呀。 哎，其实老太太也算不上是乱花钱的人，平时啊为了省几毛钱都恨不得多走上3里地，可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女儿给的钱这就白扔了，好像都不心疼。哎，我已经不指望自己能说服他了啊！我就让老太太啊先在地下室等一会儿，我又上楼呢去想去劝劝小凯。结果嘿，这位更倔，一见我就跟我念叨，说夏天的时候家里这么热，他爸热的受不了了，可是啊都舍不得装着空调，要是拿被骗的钱去买一台空调啊，他一句废话都不说，他是真心疼那些真金白银呐！哎呀，看他那样啊，我也不好再替老太太说话了。我就想着呀，实在不行，我就先安顿老太太在我们家住2天得了。结果呢，我下楼去找老太太的时候，发现嘿，人没了， 没了，去哪儿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啊。我把这事儿跟小凯一说呀，他一点都不急，说见不着更好。这也是气头上吧，我跟他也说不通了，我就只好托小凯他媳妇儿出去找一找。我就在家里呀、陪着小凯，他又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跟我说了一遍，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难道说这里面还有隐情？ 哎，复杂着呢。原来呀，小凯他老妈呀，每天早上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总有人发传单。哎，就这些人呢，就认准了小凯他老妈这样的老年人，发的时候还说呢，可以凭传单领鸡蛋。哎呦，这老太太一听鸡蛋这俩字儿，眼睛那都放光啊！我跟你说，回家放下菜，按照传单上的地址，就去了我们那边那个东风酒店7层。哎，去的第一天啊，当场领了10个鸡蛋。发鸡蛋的时候，那人还说呢，要是能多带一个朋友来，还能多领10个鸡蛋。 这听着明显是个套啊。 嘿，这套老年人就吃这一套。嘿，老太太当场就打电话叫了好几个老姐们过来了。哟，这一下子又多领10个鸡蛋，可把老太太高兴坏了。 我懂了，接下来那帮人就开始推销他们的产品了吧？ 对呀，你想那鸡蛋能是白领的吗？是要留下听课的。 那课一上啊就是俩小时啊，主要内容就是听那帮人把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吹上天啊。下课的时候呢，这骗子还说呢，第二天只要来还有惊喜。结果第二天这几个老姐妹又去了，哎，这骗子倒是没食言啊，每人发了一套蚕丝被，嘿，忽悠他们说这套被子值好几百呢。就这所谓的好几百，直接就把小凯他老妈给砸晕过去了，当场又留下听课了。 好家伙，怪不得会被洗脑呢。哎，也就是说小凯早就知道他妈参加这种活动了。 是啊，而且他妈呀当天把这蚕丝被拿回来那天，小凯就骂他了，但因为毕竟是没花钱嘛，所以也吵吵两句也就过去了。结果第三天呢，嘿，老太太直接带钱去了。 骗子让他们带的？ 人家骗子当然没明说了。哎，老太太觉得，哎呀，连续两天了白拿人家东西，自己良心上过意不去。况且又听了课嘛，觉得人家这商品真的特别好，嗯，自然就愿意自己掏钱买。 哎呦，那这些骗子可真是把人的心理研究透了呀。 我跟你说啊，这帮人的路数还不止这些呢，他们还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啊，这些商品就算买了，你们使用一年以后，我们还原价收回啊。不仅如此，由于他们企业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只要是买了东西的人都能参加企业分红，买的越多红利就越多。 哎，不是，这骗局还不够明显啊，一年以后回收还分红，他们要是卷铺盖跑了，这一年以后哪找人家啊？ 可说呢，但老太太人就信呢，而且那简直啊，我跟你说就热血沸腾了，当场就要买一堆东西。可骗子却说呀，这些东西不能直接买，得先掏钱买票啊，再用这些票买东西。那些票啊有800一张的，还有700一张的等等。 呵，这还搞最低消费啊？ 可不是吗，人家还说了，只要你买了这些票还能参加第二天的抽奖活动啊，能抽到的可不多，但是只要多买几张票就能提高中奖率，最高奖品10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块。 那小凯他妈买了多少？ 3300呢。 哦，就是那笔钱。 哎，对了，当时老太太呀已经彻底被洗脑了。哎，小凯还不知道他妈早就把钱交了。结果第二天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小凯还劝呢，说不要乱花钱啊。那到了那个酒店，骗子对着老太太，哎呦，那个亲哪，干妈，好家伙，说着就还得拥抱的，比亲儿子还亲。老太太美的呀，把这票全拿出来抽了奖了，可是倒是没抽着什么大奖。嗯， 能抽着就怪了。 哎，真中了个炒勺，还也挺美啊。哎，最后骗子倒也没食言，直接把老太太花这3300买的东西全都送到小凯家了。您说能不吵架吗？啊，小凯一看立刻开吵啊，好不容易他妈说了一句大不了我退，往哪儿退啊，骗子早就溜了。 那是，谁还能等在那儿干等着退货呀？是不是最后人去楼空了？ 没错呀，到酒店里一找啊，人早就没了。就那一次啊，大概有30多个人被骗，少的有几百，多的得有3000-4000呢。 这还立不了案？ 我们也是打算去报警呢。哎，正说着呢，小凯他媳妇儿回来了，说老太太找到了，正在接小外甥放学呢。啊，是这么回事，这几天啊，他们家那小外甥啊暂住在他们家啊，平时放学呢也都是老太太去接。我们就寻思着等大伙都聚齐了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后来他们家小外甥自己回来了，说奶奶已经去派出所了，让他自己先回家。 啊，他自己去派出所了？ 是啊，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太太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所以就自己啊叫上那几个老姐们去报案去了。 这可算是清醒了呀。那警察怎么说？ 哎，案子是立了，但是警察也说了，这个呀追查起来困难也比较大，特别是这个事儿，可以理解为一方愿意买一方愿意卖，其实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的。所以说到底呢，这种事情就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多加小心啊，事后再去追查呀就难多了。你说说闹不闹心呢？哎 哎呀， 真是够闹心的。哎，你稍等啊，我先给你调杯鸡尾酒。这是一杯专门为你原创的鸡尾酒，它是由特 e 拉、甜味美思、安格斯特拉苦精酒和绿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慧眼。 慧眼哦、我知道，就是春晚上范伟老师那个借我一双慧眼防忽悠热线啊，那个慧眼是吧？ 没错，你也应该知道吧，范伟当年唱的是那英的那首《雾里看花》，这《雾里看花》本来就是为了315晚会原创的歌曲，就是在呼吁消费者要睁开慧眼，拨开迷雾，去看清这个虚虚实实的世界。 哎，说得好啊，只可惜唱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特别是老年人太容易上当。 其实不只是老年人，所有人都可能会中这种陷阱。我刚才也说了，骗子们很擅长掌握人的心理，其实他们真正抓住的不过就是人们对小便宜的占有欲，以及对金钱财物的贪欲。只要时刻提醒自己，永远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心一意脚踏实地的生活，慧眼自然就会打开了。到那个时候，任何骗子都不会再有可趁之机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妈妈呀，你为何这么容易被欺骗？原作李大聪，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解除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传承文化 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昌平区小唐山镇火牛坊村花波大鼓的第五代的传承人，我叫韦栋，我今年68岁，这一生培养了上100多曲了。 郝维栋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说到一生培养了上百位学员，很是骄傲。另一位花博大鼓第五代传承人高如常今年71岁，他从10岁开始练习花博大鼓。 鼓既是指挥，它也是表演，所有打官都是听鼓的，鼓一错就坏，鼓一听就停，鼓师你往这一站跟天神一样活，这活子你得打响喽，你还得跳啊，所以这叫鼓博舞三位一体。 花博大鼓俗称大鼓会，相传在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省洪洞县闹旱灾，一位白胡子老人逃荒到了后牛坊村，为回报村民的厚爱，便把自己的独门绝技雷音盛会子弟花博传授给了村民。郝维栋和高如常小时候都见过的光绪元年二次起会的小博旗，是花博大鼓历史悠久的见证。上个世纪50年代是花博大鼓最辉煌的时候，1957年3月，花博大鼓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荣获优秀奖，还参加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的演出，他们和周总理合影的珍贵照片就挂在花博大鼓基地的展厅里。1960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花博大鼓逐渐退出了时代舞台，直到1973年才得以恢复。当年24岁的郝维栋挑起了重振花博大鼓的重担。 近年的时间呢，就是70年代以后，昌平县第一届庙会，我给镇政府写一个申请，原来四面鼓，那个是参加全国汇演的鼓，但是年头已久了，现在需要咱们重新把花博大鼓拉起队伍来了。所谓物质这方面要求志愿，那次政府给了5000块钱买了四面鼓，那次我就找我们这伙师兄弟了，让师姐们找校长挑学员，就按原来那个编排顺序都得重新回忆，等一接手这个了，觉着这个担子确实是重了，处处都得想到了，毕竟我们三四个人带的是20-30个都是小孩，但咱这节目就是小孩应该。 郝维栋一边做赤脚医生，一边教授孩子们花博大鼓，44年如一日。郝旭红和高振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习的，如今他们已经是花博大鼓第六代传承人。2008年花博大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10年起，郝维栋、高如常等人开始在小汤山小学中学里传承花博大鼓，花博大鼓成为体育课，学校成为花博大鼓的示范基地。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高如常强调必须原汁原味，坚持口传心授。 这口传心授不能没，就是你再用谱子教必须口传心授还得有，为什么？它太切合实际了，它这个节奏感加这个认真的程度要比你干练谱强。 在2016年昌平区中小学生春季运动会上，12面大鼓一字排开，踩着鼓点128名学生击搏起舞，这么大规模的表演还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的孩子喜爱上了花博大鼓大气震撼的鼓搏声和活泼欢快的舞蹈，